我们今天继续接着那个说书，讲《维摩诘经》，像讲故事，像说书一样。上个星期我们讲到须菩提啊，那个讲剩下一点没讲完。这个须菩提啊，去托钵啊，我们讲这个须菩提特别喜欢到有钱人家去托钵啊。那么也是一样啊，有慈悲心，但是不能普啊，没办法普遍。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小乘人啊，小乘人呢、啊、就有个问题，就是认为诸法实有啊，这个虽然我啊可以放下啊，但是啊，他认为外面这境界啊，还有这所有的一切是真实存在的啊。那么只是说我啊，但是我知道这些东西无常啊，我就对不贪恋啊，我就希望自己求解脱啊，我这个从这个苦啊无常这上面这中间求解脱啊，那么。一般来讲，小乘人呢也不这个怎么讲啊？度化众生啊，不是小乘人的重要任务啊。他求自己解脱，所以啊，他虽然有慈悲心啊，因为没有我了嘛，总是会有慈悲心的啊，对，所以但是不能普遍啊。所以他呢是前他，所以我们讲说啊，小乘人反正他有慈悲心，不能普啊，不能普遍，那因为认为诸法实有，所以啊，他就特别对有钱人。他希望普这个照顾有钱人，但是他也千万不要会错意，觉得他是要攀岩富贵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他觉得有钱人呐、啊，其实蛮也需要被同情啊，因为有钱人每天暴殄他的福报啊，不知道哪一天福报就用完了，所以啊，他非常慈悲啊，觉得这群人很可怜呐、啊，他要帮助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呢，他就跑去了这个维摩诘他们家。维摩诘当然是这个住在那个蛋黄区啊，那个地方都是有钱人住的，他就喜欢到那附近去游荡啊。碰到维摩诘，他也去维摩诘家里面去这个托钵啊。那当然，维摩诘看到这个须菩提来了，马上给他一这个把钵盛满了啊，里面一定是这些美食啊。那么。但是维摩诘说啊，须菩提，你要能够吃这口饭啊，你要满足四个条件，啊，哪四个条件呢？我们上一次有讲过啊，这个一个条件比一个条件难懂啊。第一个呢是说，哎，你要能够于十等者，诸法一等啊，诸法等者于十一等，什么意思呢？玄奘翻成以一切法平等之性。入一切佛平等之性，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诸法是平等的啊。这个佛心啊，我们的这个如来藏，我们的心啊，我们的真如本性，心佛众生无二无别。其实你可以推到万法无二无别，所有一切万法，其实它的本性怎么样？它的本质当体即空啊。也就是说，其实所有一切万法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哦，所有一切万法当体即空，都是随缘变现、虚妄显象，根本不存在，只是虚妄显了一个样子。哦，就像 virtual reality 里面，你进去，哇，所有东西这么真实，但是它是不是真实存在？不是真实存在。你在那 VR 里面，你站在那个山崖旁边，你真的会那个脚底、足底冒冷汗，脚底或手心冒冷汗啊。但是你其实就站在你家客厅的地板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哦。所以第一段比较容易懂，他就跟这个须菩提说：“哎，你要你这个第一个你要这了解啊，这个诸法平等，你要慈悲心要能够普啊。但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比较难一点点了。第二个说什么？他说你啊，这边真正的讲开始讲不二了。他说你啊，不断淫怒痴。”就是你不能刻意去断掉贪嗔痴，哎，你不断它，但是你又不跟它相伴而行哦。这个句子是相伴而行的意思，就好像啊，你手啊上面拿了一个球，哦，手掌心上面有一个球，但是这个球呢，它又不没有被你手掌心啊，并没有握住这个球，但是啊，你又不让它掉下来，这个地方啊就。比较难咯，哦，你不能去刻意去断贪嗔痴，但并不代表你要犯贪嗔痴。如果你时时刻刻提醒你自己啊，不要断贪嗔，不要犯啊，不能有贪嗔痴的念想，那你的功夫不到家，因为你念头里面还有贪嗔痴，也就是你其实还在贪嗔痴那个境里面，只是说你的污染比较少。 那真正的是什么东西？我根本心里已经没了贪嗔痴的念头，没有贪嗔痴的相，所以我根本也无所谓有没有贪嗔痴。所以你不会刻意去断，这个不断是说你不刻意去断，但是呢，你也不去犯贪嗔痴，你没有与这个贪嗔痴与具啊、没有跟他们相伴而行，这个就厉害咯。而且你不用坏色身啊。你就其实你就证得空性，你不需要像真正一般的小乘人说，哎，我要把色法给灭了，我才能证实相证空性。不用，你根本不用坏于生啊，这个生其实就是色生或一切所有一切色相，你就证一相，这个一相什么平等一相，平等一如，就是讲实相，就是讲空性，就是不用坏色法，你就入空性。那同样的，不爱痴灭，就起于解脱、哦。你根本不需要断掉这些情执啊、爱欲啊，你就已经得到解脱。而且你如果犯了这个忤逆罪啊，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个提婆达多的故事，哎，你就算犯了忤逆罪，如果你是这个登这个八地以上的菩萨啊，就是根本你是已经早都已经把这些相、外境的相、这个身相已经全断了。啊，那么而且啊，那个起心动念已经剩下最后最些微、最些微、最后那一些生相无明啊，那个万法无生已经断到差不多最后一丁点了。这个时候啊，八地以上的菩萨，你可以现魔相，就好像现的那个魔啊，在这世上，但是其实你现的这个魔相，也就是为了要成就众生。其实你是为了众生解脱，你是为了众生啊能够成就帮助他们修行，所以你自我牺牲现这个魔相，那么你就算犯了忤逆罪，你还是可以得到解脱。不解不服，没有所谓的什么解脱，也没有所谓的束缚、啊、根本心里没了这个念想。所以也是啊，你不见四谛，但也不是不见四谛啊，你并没有得到果位，但你也没有不得到果位，你不是凡夫啊，但是呢，你也没有离开凡夫法啊、哦，你不是圣人，也不是不是圣人。这一段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这一段呢、啊、非常棒，就是在讲在无为法上面能够下功夫、哦、所有圣贤都是在无为法上面比谁的功夫厉害。无为法是什么？就是我们上周有讲人生，我们所有的生活就是一个减法、啊、我们在学佛之前、啊、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加法，哇，都在经营我们的人生，这个 chapter 这个要越大越好，这个发展故事的情节写小说。但是啊，学佛之后啊，你要能够慢慢慢慢的收，收到最后收得很漂亮，千万不要到了一个点啊，你的人生没有收啊，到最后咽气的时候放不下，非常非常糟糕啊！先不管你是得什么病啊，如果得病更惨，即使没有得病啊，最后啊，最后呢东西放不下、啊、越是叫这个人生所有的东西都圆满的时候，哇，就越咽不下这口气，闭不上这个眼，因为当闭眼的那一刻，所有东西都没了。所以这个人生是一个减法，我们要慢慢慢慢慢的学习啊。其实整个修行就是在放、哦、并不是说我要把这所有东西一夜之间捐掉，其实不一定，不用这么 dramatic。但是你要知道，你对于你的这个夫妻的感情啊，对于儿女的牵挂啊，子孙啊，你的事业啊，你这一辈子终其一生所得到的这些成就，你要能够放。但是我要跟各位同学讲，你要放啊，并不是在最后那一秒说、哦、我放了，你就放掉了。是啊，这是经年累月不停的在修，不停的在放，最后慢慢慢慢慢慢全部放掉了。那个时候走会走得很漂亮。什么叫很漂亮？就是 very peacefully， 走的时候没有牵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详的走，这个是很难得的。哦，这跟你有没有病痛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啊。你可以有没有病痛，哇，还是放不下，天天担心啊，那不行。所以啊，这个东西就是生活是个减法。哦，你虽然成就了一切法，这个法甚至你成就了所有的一切的法门，哦，所有的法门都修了，但是 你要离诸法相，你不能够执着于你的任何的成就或任何的相，外境的相、自己本身的相都不可以执着。那你才这个，他跟须菩提说，那你才可以吃这口饭。哦，这是第二个，上次已经讲了，就是不停的放，不停的放。哦，那到第三个呢，就更难喽。那第三个，我们说，哎，这个维摩诘啊，就跟须菩提说，哦，第三个还有第三个条件，讲了那六道，那个六外道有六个老师啊，那六个那个外道的这个祖师爷爷，他们可能那个修的方法都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呢，都是一些邪门外道，有的呢是在讲这个没有因果啊，有的呢又是在讲宿命论啊等等。啊，就是说，或者有的是在说不需要解脱，有的人呢是说没有轮回。总之啊，这些外道的这些老师啊，这些祖师爷爷都有不同的一些讲法，但是呢，全部偏离了佛陀的教法。啊，佛陀他基本上他这个，你相信佛陀的教法，其实这个内容就是正道，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他就跟须菩提讲说，你啊要追随这些外道的老师啊。因为他们而出家，不是因为佛陀出家，是因为这些外道的老师而出家。那么这些老师堕落啊，你得跟着堕落，那你才可以取食。哦，到这个地方，其实须菩提已经听不太懂了。那什么意思？因为小乘人啊，他那个慈悲心不能普，哦，他最主要是自己要处理。那么，但是大乘是什么？大乘啊，就是说六道轮回里面所有的众生，你的亲人你要度，不认得的人你要度，即使是你排斥或者跟你持不同的看法的所有的这些众生，你全部都要度啊。这个地方啊，而且你度他们啊是没有条件的，你今天要度人，你就变成一个人。我们在讲，不是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我在讲这些大菩萨，他想度人，他必须化成人的身体，他想度隔壁的这些小狗小猫蟑螂蚊子，他就得变成那些众生的样貌啊，跟他们吃同样的食物，长同样的样子，说同样的语言。哦，那你要度地狱的恶鬼，度地狱道的众生呢，或恶鬼道的众生呢，你就得变成到地狱道到恶鬼道啊，那没办法，是不是？就像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就在地狱里面度众生。所以你不能够因为这些人是外道你就不度他。好，这个其实在那个维摩诘经前面也是在讲嘛，维摩诘本身自己也是受诸异道，就是这些外道所讲的这些各种的这些这个学说啊说法，他全部都要去弄懂啊。因为你想要制服你的敌人，你要先了解你的敌人啊，而且你度众生不能有这个分别心。其实这段就是在讲不能有分别心啊。那有钱没钱的你都已经有分别心，更何况如果你到外道，那当然不是要了小乘人的命，对吧？他自己终其一生就是希望能够清净，能够这个由正法里面得解脱，那怎么能跟外道人混在一起？不行啊。所以第三个这个要求啊，对于须菩提来讲已经是不能，已经基本上已经听不太懂了。到第四个的时候是真的彻底完蛋。第四个这个维摩诘居士说什么？他说：“若须菩提入诸邪见，你要能够所有的邪见啊，你就是基本上都是入了各种的邪见啊，那么你永远不能够涅槃哦，不能到彼岸，而且啊，你就住在八难之中。那八难或八难啊，就是在讲那八个 situation， 让你永远没办法成佛啊，让你修行的路上非常困难啊，不得无奈。”而且你同于烦恼，天天就是在六道轮回，在烦恼里面打滚啊！而且呢，会远离清净法，这个最伤，因为对须菩提、对小乘人来讲，他最主要就是要断烦恼啊，他希望能够清净。那你现在叫他整个倒反过来啊，跟须菩提讲说，你每天都得这么做哦，而且啊。如果有一天你得到无争三昧，这个无争三昧啊，就是极静啊，就是非常的极静，而且无争的三昧，是说啊，你不会跟任何人有任何的争执，也不会跟任何人有冲突啊，有争执啊，跟外境啊，这个是完全和谐的。 无争三昧啊，其实也是一种三昧，就是也是非常极静入定啊，这个非常极静极静的极灭之定。他说啊，你啊，如果你能够修得无争三昧，那所有的众生全部都能修得，表示这个须菩提的功夫啊非常糟糕啊，然后就是你要这样情况我才能吃我的饭哦，而且谁呀、啊、去供养须菩提呀、啊，谁呀、啊、都没有办法得到福田，而且还会倒霉哦，谁供养须菩提谁就会下三恶道，而且要、啊、跟须菩提讲说你每天就要跟那些外道的啊邪魔啊天天混在一起哦，那么。你对所有的众生啊，都心生怨恨啊，然后每天呐、啊，谤佛、谤僧、谤法、谤佛、谤法、谤僧，这个众数啊，就是僧团的意思啊。其实这边就是在讲佛法僧哦、啊，天天就是谤佛、谤法、谤僧，而且永远不得灭度。他说：“须菩提，你要这样子，你才能吃我的饭啊。”那我们上次是不是讲哇？这个时候，须菩提。这个没办法了，下巴掉下来了。他说：“世尊啊，他说我啊，真的闻此茫然呐、啊。听到这个地方，我已经不知道他在胡诌什么了，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不是是何言，不知以何答，我也没办法回答。我只好把我的那个钵呢，跟钵里的饭呢，我就往那个地上，往桌上一放，那我就想要出他的房子了。哦，这个饭吃不下去了。我记得上次我们讲到这边，那这个时候啊。”维摩诘居士啊，就叫住须菩提说：“哎，须菩提呀、啊，取钵勿惧啊，拿着这个钵吃啊，这个饭你可以吃的，没事的，你不要害怕啊。”啊，接下来就要跟他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一段啊。他说啊，于意云何？就问须菩提了啊。他说：“如果啊，这个如来所作化人，若已是世劫，您有惧否？”他说：“如果。”今天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忽然这个用他的这个神通，或者其实就是叫神通啊，他是视线变出了一个幻象，一个假人，一个幻化的人。那么，如果那个幻化的人跟你讲刚刚那所有的内容，你会不会害怕呢？那须菩提说，那当然不会嘛，因为那是个假人嘛，是不是？我当然不害怕。哦，那维摩诘怎么说呢？他说啊，一切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应有所惧也。其实所有的诸法不也是幻化的吗？你在 VR 里面，人家骂你哦，骂你笨，骂你丑，骂你怎么样？你需要生气吗？你当然不需要生气啊，因为在那 VR 里面是个假的，你要跟谁生气呢？那个人根本不存在啊。那他所讲的那个话是不是也不存在？那你为什么要被激怒呢？或者在梦境里面，哇，你中乐透了。或谁跟你讲说，或者你的偶像忽然跟你求婚了，你需要很快乐吗？我想应该不用吧，因为整个都是在梦境里面。你醒来之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有什么好开心呢？所以就是说，为什么须菩提会这么害怕？因为他认为这所有的一切啊，世间的所有的现象是真实的。那维摩诘居士今天跟他讲这个话，他当然害怕，赶快那个钵就放下，不能吃啊，这口饭要走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小乘人修行不到位，他认为啊，这个语言呐、啊，我们讲的所有的文字啊，所有的现象啊，这所有的一切语言、文字等等都是真实的，他在二元的世界里面出不来，所以第四关过不去。他有可能第三个那个第三个条件他可能懂了，但第四关真的过不去哦。所以者和一切言说不离事相。至于智者，不着文字，故无所惧啊。所以这边就讲了，为什么我们要把《金刚经》刚刚第十三品发给大家？我啊，想要把《金刚经》前面十三品的前面几句话拿出来，念过《金刚经》的，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没有听过《金刚经》的，我们趁这个机会讲一下。我们再回过头到这一个故事最后收尾，你才能够真正听懂，否则你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为什么维摩诘会在这个地方出了这一招啊、哦。所以，我们把《金刚经》啊，我们就讲十三品的前面那几句啊、哦。十三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品，我们这边的所有的同学，我想应该上次1到8品啊都读过了，所以啊，基本上呢，其实从第一品到第12品啊。都是在讲啊，不要着相， 前面金刚经的前面十六品都是在讲不要着相啊，那么但是到了第十三品啊，前面讲了很多的内容，到了第十三品，这个须菩提啊有问佛陀，就是说尔时须菩提薄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他就问老师说，哎，我们前面讲了十二品啊，这么多的经文，那老师啊，你能不能为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所有的内容啊，那我们要到时候要结录变成一本经文啦，那到底要以什么来命名刚刚我们所讲这个内容呢？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哦，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就是这么来的。在第十三品，佛陀就告诉须菩提，我们就用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来定这个经的经题啊、哦。那么在讲《金刚经》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啊，其实金刚不就是非常坚硬啊、哦，没有任何的兵器或任何的利器可以破坏它。而它呢可以斩断所有一切的这个戾气，也就是说它可以斩断所有的无明啊、哦。那么斩断所有的无明，帮助我们过河波罗蜜啊、哦、巴罗蜜，过河到彼岸证得究竟的涅槃，就是这么一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那么以是名字汝当奉持，告诉你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名字金刚般若波罗蜜，那么你就来奉持，照着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意思，你就是来奉持，那就对了，你就是照着这样子去修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内容。但是我这个佛陀也知道，如果他只讲金刚般若波罗蜜啊，哎呀，那每个人还是只知道说哦，这是一个帮助我们渡彼岸能够证得究竟涅槃的一个般若智慧。但是还是要怎么修呢？所以佛陀就在第十三品讲了几个非常重要，其实四点啊，告诉你啊，你要怎么做，就是汝当奉持，以是名字汝当奉持的意思。所以者何？前面这两句我们讲一下。哦、跟这个维摩诘经是非常有关的。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须菩提，语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薄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啊、后面的我们不讲，我们就讲这两句话。其实佛陀啊就跟须菩提说，有四件事情你要做到。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啊，不就是我们刚所讲的金刚般若波罗蜜？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给了一个名字哦，这本经给了一个名字，说哇来了，这边有一本经啊，你拿了这本经，你就去拜它，你就去念它，你就是照着它去跟着做，哇，你就可以渡彼岸。他说非也啊，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啊，就是真正能够让你渡彼岸，能够成佛，能够证悟的这个智慧啊，这个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啊，他说其实即非，就是根本或者则非，根本就没有这样东西。所以真正的般若波罗蜜是没了般若波罗蜜的相，根本连般若波罗蜜的念想都没有了。你知道般若波罗蜜根本不存在，那你就真正证得了般若波罗蜜。如果你心心念念还有一本金刚经啊，还有金刚经里面有好多的文字语言等等，那你就着了道了，完蛋了。因为我拿手指着天上的月亮，我跟你说那个月亮在那儿，你却看着我的手，以为我的手就是那月亮啊，这什么意思啊？天上那月亮就是真正的空性，真正的实相啊。我们用个比喻啦，当然月亮不是实相，实相没有东西。那么那个手指头呢，就是金刚经。现在你看到的金刚经，你就是看到那个手指。你要知道金刚经只是引你证悟空性的一个工具也好，什么也好，就像那手指带着你指着天空的月亮，但你千万不要以为手指就是月亮，你千万不要以为金刚经就是实相就是空性， 那你弄错了，真正的金刚经其实就是当你心中连金刚经的文字或金刚经这本经文都没有了，你知道根本外法无生理，连这个念头都没有的时候，那你真正证悟金刚经的道理了。但你也不要认为你连金刚经都不用看，他只是用这个当做一个意思，当做一个影子，就是所有的万法你都不能执着。我记得我们在讲金刚经前面八品也讲过，对吧？金刚经啊的万法，这个讲这个我们这个修行啊，正法啊，正或正悟啊，正得佛果，根本这所有的事情都是空的。但是你不能够因此就把金刚经给丢了。其实你刚开始金刚经像一个拐杖哦，它像一个把你载到对岸的一个小舟，一个小船。你还没到对岸的对岸，你还在此岸的时候，你当然得上那个船，对吧？你还不会走路的时候，你得扶着那拐杖。但是你学着学着，当你最后学会走路的时候，你得把拐杖给扔掉，你才真正会走路啊。你只要手上还有那拐杖，你都不会都不是真的会走路。同样的，你要渡彼岸，当你还在船上的时候，你都渡不了彼岸，你都还在船上。啊，你要能够把这个船啊给放掉的时候，那个 moment， 那你真正就到彼岸了。所以这很有意思，你必须借着这个船才能到彼岸。但是呢，只要你还是在这个船上，你都到不了彼岸。你要把这船给放了，你才能到彼岸。同样的，你要记得这个手杖，你才能够站起来走路。但是到最后，只要你能够手上还有这个手杖，你都不是真的会走路。你要真的把这手杖给放了，那你才是真的会走路。其实就是这句话，他告诉你不要着文字相，什么意思？不要看了有那么一个般若波罗蜜，哇，就认为真的有一个空性，有一个金刚经什么什么存在，而不是的。不要着入任何的文字相，文字也是人类二元的思维方式的产物，我们要把它给放掉。即使是佛法，这些金刚经的所有的法，跟各位讲，它也是因缘和合下面虚妄显的一个相。哦，你当你脱到了这个，你可能到了天界，这个金刚经啊，这个文字就不存在了，天界根本就没有这些物质。哦，他们讲经说法可能是利用光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金刚经啊，到那边就基本上不存在，也没有用了。啊，那只是在我们六道轮回，在我们人间的一个产物，你要利用它学习，哦，你要靠它学习，但最后当你学到最后，你要把它放掉，这个就是不着文字。再来第二个呢，不着言说，就是同样的，这个语言呢，也是二元，人类二元思考模式下的一个产物。哦，所以呢，他就问说，哎，如来有没有法可说啊？这个如来啊，那个我们佛陀讲经说法49年，到底有没有在讲啊？如果从相上面来讲，从因缘所生法上面来讲，哎，佛陀好像显相了，真的到了这个梦境，他有没有在梦境里面讲法？有啦，他在梦境里面还真的讲了49年的法，他在那个 VR 里面的确讲了49年的法。但是从如来的角度来讲呢，如来还记不记得我们讲金刚经说是从性，这个一个是相用，一个是体性，从体性的角度来讲，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如来有没有说法？没有啊，他的法相，他的相讲经说法49年，但是他的法性呢，他的那个佛性啊，如不动啊，从来没讲过法呀，他连讲法的念头都没有，还讲什么法？那是语言，语言的这个，你对语言的相啊，也要把它破掉。为什么13品会讲4个你要破掉的相？这个就是所有的众生，尤其是人啊，这4个东西是最执着，一个是文字，一个是语言，那么第3、第4我们就不讲了，一个是对外境的相啊，他说这个世界其实是微尘众，这个世界是非实有，最后呢我们的身相。他说真正金刚经我们要奉持，就是以这个名字来奉持，就是你要断了文字相，断了语言言说相，你要断了外境的相，你要断了身相。而我们这个维摩诘经讲的其实就是第二个，所有的那个语言啊，人家跟你讲的话，你要不要那么上心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的所有的人啊， 都一样会被文字，你知道现在文字很吓人，为什么呢？不是光书啊、书刊或者是网络上文字，是我们的简讯啊。你知道简讯是个非常可怕的东西，重要的讯息不要用简讯来 communicate，因为同样的一个文字，你后面有个惊叹号或一个句号，想法完全不一样。同样一个文字。你写的那个心情跟对方收到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so misleading，而且可以，我真的是 ruin 很多的事情啊，在工作或与人的关系，你愤怒、伤心，你觉得委屈，或者你非常兴奋的时候，绝对不要去写简讯给对方。你最好等自己冷静下来之后，你再去写一个能够非常比较是 neutral 的一个 statement 再发出去。否则啊，你会为了你那一个简讯，你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或者你后面要 clean up 很多的 mess，文字非常可怕哦，简讯、email 这些东西要非常小心的去运用。好，再来，语言也一样啊，你讲一句话，尤其是你讲了这句话，在被人翻转，就人家在传你这个话给第三个人或第四个人的时候，就完蛋了。这个内容全部会，你可能文字是相同的哦，但是他讲话的那个语气一变啊，整个内容就完蛋了。所以啊，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当人家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不管说我们好啊，或说我们坏啊，不需要太上心，因为对方在说我们不好的时候啊，或在说一件事情是我们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他在说完那句话的时候啊。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有可能10分钟之后，或10天之后，或不知道多久之后，那个人就改变了心意，这个 statement 就根本就是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们呢、啊，还在那上面挣扎啊，说我不好啊，我很伤心。那个人都已经可能换了想法，或者那个人很爱我啊，跟我讲他爱我，是不是？这个男的永远爱我一辈子。他讲完之后，可能他心意已经变了。他在讲的当时有可能是忽悠我，也有可能他讲的当时是真的，但是这个 statement 会随着他讲完之后就已经灰飞烟灭了，哦，就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我们不需要啊，在那上面一直打转，这是非常糟糕的。那当我们如果没有修行，或者我们的 EQ 不够高，我们没有这个成熟度不够高，你就会因为对方的某一些 statement，你就会开始有一些行为。去这个 as reaction，很多时候啊，那对方本来讲那一句话没什么的，就讲完就算了，过几天没事了。结果我们又做了一些事情，真的把那件事情啊，就把它给怎么讲坐实了。所以语言跟文字大家要非常的小心哦。我们今天因为不讲《金刚经》，我们就先只讲到这边那个身相跟外境的相，当然哦，对于外境的相，对我们的色身也是不能执着啊。那么这一个。我们如果对《金刚经》第13品稍微有点有那么一个这个背景啊，有个 background 之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维摩诘会在这边讲到了这个假装啊，讲一些这个言这个成这个无厘头的，或者是让人不能接受的一些话讲给须菩提听，其实就是在测试他，或者告诉他你呀、啊、不能找语言文字相，不能找言说相啊，佛陀教的。佛陀在《金刚经》里面不是讲了吗？不能着文字相，不能着言说相。你看，你中计了，你没有过关。我这样随便一讲，你就害怕了，中计了，啊，你就 fail the test。所以这边他说，哎呀，我就吓唬你的啊，你拿钵吃饭吧。所有的东西你都不能当真呐、啊，一切言说不离事相，所有的言说也都是幻化相。你一定要记得。所有每一个人对你说的任何的话，不管是说你好，说你不好，在说完的那个当儿已经结束啦，那个事情已经翻篇了，那个人也不记得，我们的心就不要挂碍了，一直挂在那上面，哦，永远出不来。最后呢，自己整自己。我就跟大家讲，像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大部分啊，我认得，至少我认得的所有的人，或者他大概认得的一些朋友，全部都是好吃好喝，有吃有喝的。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 torture 啊，是自己给自己的，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呀。 其实不是外面的朋友，也不是公司的同事，也不是你的老板，也不是你的家人。其实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自己把自己给这个绑住了，让自己出不来啊！一定要放掉，言说相不能着。哦，至于智者，不着文字，故无所惧。其实这个文字啊，跟语言是同样的意思，只是在《金刚经》把它分成两个，但事实上是同样的。语言就是文字，文字就是语言。我们在运用语言跟文字的时候，都要非常小心。啊，说的我们越来修行啊，那个越修啊，你要知道话要越少，那话多啊，容易误事儿啊。对，修到后来话要少啊，尤其是越我们年纪大了，尤其是在公司行号或者是在外面，当你在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啊，你要谨言慎行，少说点话啊，就会少给自己惹很多的麻烦。何以故？文字信离。无有文字，是则解脱。文字啊，就是语言啊，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它的本性啊，那个本性啊，它的这个是离，什么意思？就是背离实相。文字啊，跟实相跟空性就是空性，就是两回事啊。空性的对面，这个实相的对面就是虚妄，其实就是文字跟语言。无有文字，无有文字，不是说你要把文字全灭了。焚书坑儒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说你不要着到文字相里面，你不要着到语言的这个相里面，这个才能够真的解脱啊。解脱相者，真正解脱啊，则诸法也。所谓这个解脱啊，就是你脱离了文字跟语言的这个束缚，啊，我知道这所有一切根本是空的，不再被人世间的语言跟文字所束缚的时候。哇，那你真解脱了。这个解脱就是诸法也。这一边的法不是在讲法相，是在讲法性。啊、哦，这个很重要哦。所以就告诉你，你看我们每天啊，再回想是不是？你每天喜怒哀乐，不就是很大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被外面的语言文字所困扰吗？那个已经翻篇的东西，你还认为它是真实的，还在那里拘泥在那上面，不停的折磨自己啊、哦，连对方都不知道到哪去了，或者忘记自己讲什么了，我们还在这上面挣扎啊、哦，还在用这个东西 torture 自己。那这个真的是轻者，那个叫什么？轻者痛，仇者快，不要干这事儿啊、哦。所以无有文字就解脱了。那真正的解脱，万法解脱啊，没有这万法一如啊，其实就空性啊，万法无生啊，就是所谓的万法的法性，诸法也。所有诸法的法性，啊，维摩诘说是法时，200天子得法眼净。哇，有200，就是那有200个修行人在听维摩诘居士在讲法，得法眼净。如果这从小乘的这个观点来讲啊，那个法眼净啊，只是在讲那个我们证得了出果了啊，这个至少证得出果了。但是如果以大乘的角度来讲，这法眼净很厉害啊。法眼净啊，等于你已经明心见性了，正法身得法眼啊。学过这个《金刚经》第18品，是不是有讲五眼？有肉眼啊，一般凡夫的肉眼有天眼，这有些人修行啊，就会有天眼、开天眼。我们认识很多朋友都有天眼，这个蛮 common 的。那么再来呢是慧眼，是不是阿罗汉有慧眼？再来呢，法身菩萨啊，有法眼。最后是佛陀有佛眼，这个法眼就是这边讲的法眼净啊。200个天子听到维摩诘讲这一段非常够力的解说，尤其是第四段，当场当下证悟得法眼净，明心见性。为什么讲法眼净？就是能够见到真相而没有障碍了，明心见性，你证空性了，你才有可能见到真相没有障碍，得法眼净。好、啊，这个是。我们讲须菩提的故事啊，今天终于把它讲完了。那我们要这个再赶一点课好了。那个佛告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啊，这个富楼那出来了，他这个富楼那汝行意维摩诘问疾，跟富楼那说，哎，那你去吧。富楼那是什么人呢？他呀是佛陀的十大弟子里面说法第一啊，辩才无碍，非常厉害啊，这个。 读过《楞严经》里面，大家都知道，他也在里面有一段呢、非常精彩跟佛陀的对话。那么他呀，说法第一，善知识闻名，也就是说，哇，太聪明了，而且这个见闻广博，谁都说不倒他哦。但是富楼那这个时候跟佛陀说：“世尊，我不堪任一比问疾，我也没办法去啊。所以者何啊？”就开始讲，当时他跟这个维摩诘居士这个过招的事情啊，他说：“意念我习于大林中，在一树下。”为诸心学比丘说法，他辩才无碍，很会讲法啊！他就在一个那个大林子里面啊，那个大森林里面的一个树下面等你。你看这个场景啊，就是这些修行人呢、其实是非常刻苦啊。他们就是在早上啊，就那一拨饭啊，因为12点过午不食嘛，之后就不能吃饭了。每天早上就托那个钵啊，如果运气不好，3粒米他也就今天吃3粒米。啊，没有米，那也就没有米吃。那么晚上呢，睡在一棵树下啊。那么，而且每天还要睡不同的树，你不能占地，占树为王啊，那个不行啊，每天要换树，这是佛陀的规定。所以他在大林中啊，跟这些新入僧团的这些比丘，新刚刚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怎么样，叫。哇，这个叫出家，叫新出家的这些和尚们呢，在讲法啊。时维摩诘来为我言说：“喂，富楼那，跟他讲了啊，这个有不如法的地方啊，跟富楼那讲了。其实，所以你看啊，这个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维摩诘的身影啊。我在想说，他可能有分身术啊。同时间，是不是很多人都看到维摩诘？他说啊，富楼那跟他讲一件事情啊，他说：先当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无以会时，至于宝器。他说：“哎呀，富楼那呀，你说法虽然你的这个口才很好啊，但是你得先做一件事哦。他说你得啊，先要入定啊，先要去观察一下这些人的这个心啊。这边的心讲的是他的根性啊，就是你要先入定。第一个，入定才能显神通，因为小乘人不是佛啊。”那个佛他不用入定就显神通，这个，小乘人呢、像他们这个功夫不行的，他要先入定，先入了定之后，哎，这个才能够显神通。那么你显了神通，你就能够去观啊，这个宿命通出来咯，啊，这个各种不同的神通。但这些神通啊，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好多次，是为了要度化众生而显神通。众生跟这个很难调嘛，那个阎浮提众生非常难调，根性非常顽劣。你要是没有一些花招啊，或一些厉害的招数，他根本不听你的啊。你要跟他讲经说法，他不想听啊。你得出一些厉害的招数，哎，他就觉得说你很厉害哦，他就愿意跟你学啊。这个地方我想到净空法师那时候在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说啊，你要度众生啊，你真的就是得跟他一体，就是说你要跟他呀，就是融合到他的那个族群里面。我记得净空法师讲说，他如果你要这群人喜欢打麻将，你就要跟他打，一起打麻将啊。哦，你打麻将，你才有办法跟他每天混在一起。但是你打麻将，你得打赢他，他觉得你厉害哇，那个这么会修行，打麻将都这么厉害。对，我记得净空法师讲这个很厉害。他说：“如果你打得很糟，你就别去了吧。”哦，他说：“你就是方方面面，你都要能够跟他们融于一体。”哦，所以这个时候你入定要观这个人的根性，所以你要显一些神通，你要能够观这个人的根性，知道他累世累劫修行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哦，到底要搞清楚他的机缘在哪里，他的根性在哪里，你然后才跟他说法。无以会时，至于宝器，你千万不要拿那脏东西、已经污染的食物，放到一个非常清净、一个干净的一个宝器里面。那个宝器这么棒、这么干净，你拿了一个那个已经发那个馊水或者已经发霉的食物丢进去，他说不行啊，千万不要做这事儿啊。他说啊，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无以琉璃同比水晶。好，他说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群比丘啊。他到底心里呀是什么样的一个念想？ 并不是它表面有什么面相，而是它最深沉啊，它到底是什么根性啊？或许这些比丘他在出家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嘛，他也没什么想法哦。但是呢，他有他累世累劫的一个机缘。你千万不要以琉璃去比喻水晶，这个水晶其实就是 crystal 的意思，也就是非常精致哦，非常精致。应该它其实比喻就是一个非常精致、非常透明、灿烂的一个宝石。你不要拿那个。你不要拿我们 sorry 这个琉璃啊，这个琉璃应该是琉璃应该是那个宝石，水晶啊，就是一般的水晶，琉璃是比较珍贵的。他说这个琉璃啊是真正的宝石，但是水晶呢不是真的宝石，你不要把水晶啊以为它就是那宝石。水晶讲的是什么？水晶讲的是小乘法。琉璃呢讲的是大乘法。他说啊，这个富罗娜，你口才很好，但你讲的是小乘法。你不要把小乘法哦，真的把它想成跟大乘法是同一个 scale 上面，是不同的档次的。哦，不要以水晶去比喻琉璃啊，水晶是水晶啊，虽然长得很像琉璃，但它不是琉璃啊。他说啊，汝不能知众生根源啊，就是这个问题。无德发起以小乘法。然后彼自无疮勿伤之矣，因为你啊是小乘人，你根本在发愿在修行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要度化众生，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哦。你要能够行方便法门，你要能够了解众生的根性，你要因材施教啊。哦，这个众生他原本就是大乘的根性，你却非要用小乘法去教他。他本自无疮，疮是什么？疮就是那个伤口，他没有伤口啊。那你怎么现在拿刀去划他，反而把他划出一个伤口？是什么意思？那个伤口有个疮啊，你本来如果是小乘法，它其实小乘法它有个窗口，你要去挤把那个脓挤出来，但是现在没有。根本就没有那个伤口，也没有脓，连伤口都没有。你硬去挤，硬去划它，要把脓弄出来，你不是人家本来皮肤很好，你硬把它弄坏掉了。哦，所以他就说，千万啊，如果人家是大乘的根性，你跟人家讲小乘法就是这个状态。欲行大道，莫视小径，吾以大海内于牛基，吾以日光等比萤火。哦，就是人家明明要走大道。你不要给他指一条小道让人家走啊，就困于荆棘之中。那么吾以大海内于牛基，牛基是什么？就是牛啊，在那个泥泞之上。古时候没有石头啊，没有砖瓦，所以都是泥土。那么牛呢，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洞嘛，一个坑在那里。你啊，要把大海的那个海水去倒到那个牛的足迹里面，那个坑里面。他说那你怎么装？装不了啊，是吧？他说你千万不要拿这个牛的这个踩下去这个足迹去装海水。他说那你装不了东西的，那么你也不要用日光啊跟这个萤火啊把它画一个等号，这两个啊也不是在同一个，根本不是一个等号中间。那么他就说啊，所以就是千万啊不要把大乘跟小乘放在同一个秤瓶上面啊，这个东西啊，他们两个中间是没有等号的，没有关系的啊。这个时候啊，维摩诘就入三昧，真的入到那个定中啊，他自己啊，因为为了要让那些所有的比丘能够看到宿世的那个因缘啊，他就入三昧啊，显神通，那么令所有这些比丘啊自视宿命，就自己啊可以看到原来自己累世累劫发生了什么事情。哇，这个本来喝了孟婆汤都不记得了，现在全部回来了啊，原来这些比丘都曾于500佛所，他的累世累劫都在那个佛前面啊执重德本，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众善根哦。记不记得这金刚经里面的经文，这边呢是在500佛所，其实意思就是累世累劫执重德本，那个德本就是善根，也就是大善，那个大乘的善根早都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早都发了那个大乘菩提心，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这个时候真相出来了，那么所有的这些比丘原来根本这群人是大乘修行人，不是小乘的， 哦，那这个富楼那跟人家讲小乘法，所以不如法。那么这个时候，即时豁然，还得本心。所有的人啊，都发现了真相，发现自己原来也是这么回事。那这些人马上这个心啊就开了。于是诸比丘起手礼为摩诘足。这些比丘啊，反而反过来去跟维摩诘行礼。维摩诘是在家人，比丘是出家人，应该是维摩诘要跟出家人行礼，但先倒过来，出家人跟维摩诘行礼，哦，去用头啊去顶他的这个足啊，他的脚其实就是很高的一个规格。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一部分是因为感念啊，这个维摩诘啊。是把他们的这个真正适合的因缘呢、啊、开显出来。那当然，另一方面呢，是这个时候也希望维摩诘能够为他们说法哦，给他们更多的开示。所以时维摩诘因为说法为他们说法，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就这些人听了维摩诘居士所讲的法，哇，在大乘心的这条发了大乘心，这个菩提心啊，永不退转啊，非常了不起啊！我念声闻不观人根啊，所以不应说法。我现在发现啊，原来我们这个小乘人啊，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观察人的根性，所以啊，我们不适合为人说法，那当然也没有办法去。这个做这件重要的责任，实在是没有办法跟维摩诘居士对话，是故不任一笔问及。好，我们今天把前面五个小故事讲完了，那么下一堂课啊，我们进入讲迦旃延这一段啊，讲是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小段。好，这个我因为这一段呢、啊、意思很深啊。讲这个诸法不，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哇，这一段到时候讲会很过瘾。那个，我觉得这一段于小飞教授把这一段诠释非常好啊，我听了他的，再配上这个《金刚经》这一段，我觉得会相当精彩，会让你把这一段呢、啊，会把这个《金刚经》楞严经里面所有的这个20、30说法，这个全部。怎么讲啊？就等于都放在一块儿啊，很清楚，因为你会知道小乘的苦，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即灭意，跟大乘的苦空无常无我的即灭意是完全不同的解释。好，这一段，那么下一个星期我们要花多一点时间讲啊，所以今天我们赶点课。那么这一段如果听懂的话，你应该在空性实相的这个理解上面呢、啊，会更上一层楼。OK，好，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大家一起把回向文拿出来，双手合十，我们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谢谢大家，晚安。那么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准时见。阿弥陀佛，晚安，拜拜。 谢谢老 谢 师， 谢老 谢 师， 谢 谢老 老 师， 师，谢谢老 是， 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 谢谢 师， 老 的。 师，谢谢老师。